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北京文艺广播暨春季联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活动，夏季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共同推出“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之后，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又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首秀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将于本周五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本月15号，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及活动，引领观众领略艺术的无穷魅力。近日，音乐戏剧《生如夏花》朱丽叶·比诺什致敬香颂女王芭芭拉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法国名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携手钢琴家文森特·德勒姆，以优美动人的香颂和细腻唯美的演绎，让芭芭拉的词曲重回舞台，为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增添了一抹法兰西风情。昨天下午，第8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来听报道。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非遗司、安徽省文化厅和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中国戏剧家协会特别支持，将于本月27号到下月8号在安庆市举行。1992年开办以来，黄梅戏艺术节已经在戏剧之乡安庆市成功举办7届。今年参加艺术节展演的剧目数量和题材种类再创新高。安徽省文化厅副巡视员、艺术处处长侯进介绍， 我们现在一共是有5个省，给我们一共推荐了39届，就从推荐的数目上来讲，已经创了一个史前高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文旅部的艺术司和非遗司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推荐的剧目，从思想性、艺术性或者观赏性，也进行了一次筛选。所以我们预计就是参加，因为这个经过筛选的结果最终还要得到文旅部的批准，所以这样的话呢，但是我们预计最终参加本届艺术节的这个新剧目一定会突破这个就是历届黄梅戏艺术节的这个数字，它是在推荐的剧目和演出剧目方面都创了新高。 活动期间将组织开展6大类20项100多场活动，继续打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文化旅游品牌。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故事围绕着一位母亲与五个孩子的传奇经历展开，传达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关注导演郭靖宇的新作《娘道》。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张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叫《娘道》。 哎，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主创人员哈，先来请出导演郭靖宇，欢迎您，郭导。 大家好，我是郭靖宇。 嗯，欢迎郭导。 欢迎欢迎， 谢谢。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主演岳丽娜，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岳丽娜，谢谢二位主持人。 嗯，欢迎欢迎。 哎，我每次看到郭导的就是郭靖宇的前两个字的时候，都让我想起郭靖大侠。然后我觉得郭导的这个感觉也很像郭靖大侠， 有点儿。 包括作品，曾经的作品好像也跟郭靖大侠有着非常。 我去年监制了那个《射雕英雄传》嘛，然后他们别人说为什么那么多武侠剧，你为什么要选《射雕英雄传》？我说你先看看我的名字是什么。 呀，还真让我们家爽说对了，对不对哈？ 而且那部《射雕》其实很好看，就是因为压力很大嘛，就是之前金庸先生的这个原著在那儿，然后很多之前的版本，然后我们去年也访谈了一些演员，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对郭导的新的作品就真的充满了期待。 对啊，这波新作品就来了。 嗯， 娘道呢刚刚在北京卫视开始热播，包括呢全网也在进行这个爱奇艺的全网独播是吧？ 啊，不是腾讯、爱奇艺和搜狐啊三家播出。 哦，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视，也可以通过网络来关注一下正在热播的这部娘道哈。其实我之前看了一些您的采访，就是说您在创作这个剧本，在创作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规律的。比如说之前啊，先拍一部是男性传奇题材的作品，哎，下一部就一定要拍跟女性有关的一部作品。 啊，这是我的好朋友这个著名影评人李兴文总结的。 哦， 这个其实他总结之前我也没发现，就是他就专门负责总结我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儿。啊， 那是这样的吗？实际情况？ 以前是他主要是因为那几年就是我先拍完了这个铁梨花之后，立刻就拍了这个打狗棍，然后呢红娘子，然后就有了勇敢的心。 是 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刚好赶上了，因为这些剧他这个总结说的都是我编剧和导演共同的这个一种题材，叫传奇剧类型的这个题材，是一部男一部女性传奇，一部男性一部女性，是这样的。那我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作品，比如说8月1号在装黄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最美的青春》，其实也是我编剧和监制的作品。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非常高扬主旋律的这么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所以说郭导应该是一部非常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导演，对不对哈？近年来有很多的作品。 我是个高产的影视文化工作者，导演基本上都快不做了。这个娘道算是我这个近期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之后可能好多年 那别介，多可惜呀。 不没关系，因为整个行业需要的是好作品，不是需要你谁当导演出作品。我现在自己的团队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导演，包括这个我的同学柏山导演跟我合作过很多戏，也有很多好的作品，代表作《勇敢的心》。然后呢我的学生巨星茂导演，今年《最美的青春》就是他拍的，他荣获了最近评出的这个80后的10佳导演的第一名。 哇， 所以我们的团队内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导演，然后我也得尽快给年轻的导演让位，这样子这个行业才能完成新老交替嘛。 对，让他们更好的发展是吧？ 对， 给他们机会。 对， 多好的一个导演呀。 嗯， 你也给我点机会呗。 是，刚才我还在跟娜姐商量说，下部戏可以让你来演个匪兵甲。 不是， 基本是可以定的。 我刚想鼓掌，谢谢你。没关系，带台词的就可以。 带台词， 是吧？ 带台词就 嘿，我就吓走，千万别第一 一集就领盒饭就行。 那不一定。 姐，你们得管管你家老公啊， 得手下留情啊。 真是， 我尽管跟他生活了20多年，但是我说了不算。 哎，我刚想说，因为肯定很多的朋友其实都知道，二位是既是工作当中的搭档，又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伴侣，对吧？啊，平时对吧，在家呀， 主要还是伴侣，工作中的搭档其实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啊。没有那么多 啊。那平时在生活当中谁做主啊？听谁的呀？ 那你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肯定是他做主 啊！啊，我操，真的呀！刚才我觉得您一直在侃侃而谈了，特别潇洒。我觉得、 就是、因为在家吓得都不敢说话，出来才有机会。你说现在我在这直播着呢、啊，我在这说什么，他还敢揍我吗？ 哎呦， 憋了一肚子的话，这是来今天说了是吗？ 那姐说说呗，真是这么说的吗？家里都听您的。大事小情全向您请示汇报。 用导演的话说，平时大事儿听他的，小事儿听我的。然后最精彩的结尾就是结婚了20多年，没有遇到一件大事儿。 哎呀，郭导也不容易哈。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看两个人，哎呦，那个关系啊，这个郭导结婚20多年了，你看他没事就深情的望着娜姐。 对， 我已经看到好几次了。 嗯， 就是深情的回头看着娜姐。 哎，有，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电流，我的天哪！ 我的意思是、啊、看看刚才那句是否说错了，要承担代价。 不会吧？回家还能跪搓板、啊、是吧？ 是。 那我们说回到这个娘道哈、啊嗯，因为之前也知道您有很多传奇的作品，其实娘道本身也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品。 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母亲很难写出有传奇色彩，就我觉得 就是因为它是年代剧、 嗯、 所以就被归类于传奇剧。 对， 里面实际上娘道的传奇的色彩并不是很强烈，跟我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 嗯、 我以前的作品这个你比如铁梨花红娘子这女主演都是可以开挂的。 对， 但这部作品中英娘就是一个在那个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迫害的那么一个女性角色、 嗯、 她一直是接地气的，她没有什么神通啊、她一直是他只有一个对孩子要寻找孩子要爱孩子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就是之前那些戏没有什么太大的传奇色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拍的年代剧很多归结在一起被电视台送我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传奇剧王，以后我再拍年代戏都变成传奇剧 了。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就给定了性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是一部歌颂母亲的剧哈。其实这个剧当中有好几位母亲哈、 嗯、 那么其中呢咱们娜姐扮演的英娘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呢还是五个孩子的妈。哦哟，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您心目当中英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人物呢？ 柳英娘呢，用我们剧本核心的一句话叫女子本柔弱，为母则刚强。她是一个特别善良，忍辱负重的这样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我觉得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的，然后默默的为家也好，为子女也好，为丈夫也好，她们可以牺牲自己，不顾及自己个人的感受和利益，只要周围的人都能过得好。就是这种牺牲精神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母亲在她经历生产之后才能够感受到的这份宽容和无私的伟大。 嗯，确实是啊。 对，所以其实说起来郭导好像对自己母亲的感情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而且在您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好像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吗？ 是的，我这个人都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但是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作为老师影响的更大一些。我是一个没上过学的这个影视工作者，没有上过任何影视学校，到现在为止就是高中毕业。从小呢对文学的爱好跟母亲的培养是很有关系的。 嗯嗯。 我到今天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文人，我最多就是一个这个会写剧本的这么一个人，有点像过去的评书艺人。 嗯， 就是因为我听来的故事特别多，然后我的总结能力比较强，我可以把它讲出去，这个跟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但是我们家生活的不是很好，就院里已经有好几家有电视了，我们家还没有。 还没有那时候就经常这个去别人家看电视，但去的太久了呢，我妈妈觉得会影响别人休息，然后也觉得不好意思，后来就不打算让我去，然后就在家里说要不妈妈给你讲故事吧，妈妈可以讲的比电视上一样精彩，就经常的给我讲故事，而且妈妈的故事中都充满了忠孝节义，就慢慢的对我的影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若有机会。妈妈再多帮我讲上20年，也许我的成就会比今天大。我做导演是黄建中导演的弟子，能做编剧应该说是我妈妈的弟子。 哦，听说这部剧当中其实很多女性的一些故事也是和妈妈那一辈，包括妈妈本身他们的故事创作出来的，是吗？ 我原本实际上就不写年代剧，不想写年代剧，就想写一部我妈妈的故事。 哦， 写给我妈妈的故事。我妈妈是40年出生。解放后这个上的师范学校，他学的是俄罗斯文学，但是因为毕业了以后这个刚好赶上跟老大哥断交了，就没法教这个俄文了，所以就到小学去教语文和自然。那这个生了四个孩子，家庭条件一般，但是身体在这四个孩子其中有生两次生产的时候就是遇到了生命危险。 哎呀， 所以他也确实为生了四个孩子付出很大的代价。我4、5岁的时候就是志刚出生嘛，杨志刚，然后他姓杨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妈妈没有办法哺乳他，身体太弱，然后就送给了舅舅。那个我那会儿刚刚有印象，就觉得妈妈瘦，特别的瘦。其实当时他40岁，但是看上去就一直就感觉像50岁的像老人家，然后我们也不敢气他，也不敢怎么样。然后没过多久，奶奶又瘫痪了。然后呢，就是他这么瘦弱，还得上学，还得教学生，还得去照顾老人，就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今天想想，那真是孝行天下的这个代表。那他的这种孝也影响了我们。我后来在外面拍戏，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都不在，都是娜娜在她身边。就是替我尽孝。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娜娜也就只有21、22岁。应该说娜娜能做到的，就是我妈妈对我奶奶能做到的一切她都做到。比我们这些儿子做的都好。然后这是孝的一方面，而且第二方面她很善良，帮助过很多人，帮助过很多比我们家庭更困难的贫困学生，有很多人能坚持上学都跟她有关。然后她有她的这个非常浪漫，他希望给孩子们有诗意的生活，就这些都是，要不然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我怎么可能高中没读完就直接进剧团去当去从事文艺工作，要没有母亲的影响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母亲到今年离开我23年了，我时时刻想起来，我就觉得非常的想念。前10年我每年都会写2封信给他，但后来别人跟我说哎呀，静云，你也不能总这样，你这样老人就是你太怀念他，老人也不得安宁，就民间有这种说法吧。然后就近些年就没有写信，但是心中的这种怀念就无法就抛不开。然后这几年我就跟娜娜说，我说娜娜，我要写部戏献给我的母亲，我就直接写母亲了。但后来发现直接写母亲其实有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电视剧，就是你不能回避客观的时代，你不能回避文革，你不能回避什么。后来我还是没办法，我只能放在我最擅长的民国戏那里面去。虽然故事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母亲所要经历的一些挫折，包括这个母亲的一些选择，包括母亲身上的一些优良品格，那英娘身上有很多是从我母亲来的。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对，每个人对自己的母亲都是挚爱无边的。那其实娜姐在剧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您有5个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呢，也有3个宝宝，对不对？ 对。 所以做了母亲之后，终于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了，是不是？和母爱的伟大，哈。 是。 能不能问问您？先咱们说个题外话，您作为母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这么多年下来，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能包容一些人和事了。我举个最小的例子，我这人有点洁癖。就是我平时在外面穿完的衣服回到家了一定要换家里的家居服才可以。 但是如果想上床睡觉，或者你在床上坐一会儿，一定要再换个睡衣。 哦， 对，就是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等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孩子当他上蹿下跳的，一手拿着东西吃，一边跑，然后一边那个从桌子上跳到椅子上，从椅子上跳到床上的时候，那种欢快，你好像顾不到这一些。 对对对。 你只会看到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幸福，然后你看着他们一天天快乐的成长，好像就这些都不是个事儿。 对， 嗯。 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实际上其实以前给自己包括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苛刻， 嗯 啊。然后再有就是看到一些平时就是特别容易让我义愤填膺的事儿， 啊， 能够沉下气来去理解对方， 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站在你的角度上会去做这样的选择，可能反过来到对面的时候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不能说单纯的说谁对谁错，这是我做母亲之后最大的改变。 还真是。 对，你看他说到说原来对可能对很多人会有点苛刻的时候，你看旁边的丈夫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孩子怎么做母亲都是可以原谅。我讲一个我母亲这个临终之前的事儿啊。 嗯嗯， 这个我记得那1995年我已经到影视界来工作，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剧组里做副导演。那个剧组也挺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著名演播家李野墨老师做导演，也挺穷的，在怀来乡下拍。我副导演呢，一天能管个十个八个二三十个群众演员，教教他们怎么排队走，那个演戏，然后冲锋什么的，都是当地的这个农民演员，也挺不容易的。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就是每个星期可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我知道我妈妈身体不好，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妈问你在干嘛呀，我想让她高兴，我说我在这个拍戏，拍这个明朝的部队，这个在剿灭这个叛军。然后我妈妈说，哦，你看我儿多有出息，在指挥千军万马。我说妈，没那么夸张，就点群众演员，就没有几个群众演员，百八十个吧，就孩子都报喜不报忧，其实就管二三十个。然后我妈说，哎，再少也是指挥千军万马，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人家。第一，人家你是影视工作者，人家是普通的农民，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将来啊，要管更越来越多的人，要管更大的事儿，你在这个行业上将来一定很有发展。所以你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你的工作，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你的工作，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我去记住。过了一个星期，制片主任到办公室找，到现场，我一身子土啊，到现场找我，正在拍戏，说小郭，你赶紧回趟承德。啊，我说怎么了？说你回家那个奔丧吧。我当时我就崩溃啊！我说怎么可能？我一个星期以前在跟妈妈通过电话呀。我就回他家，就是当时没有手机啊，我到我家里我就找我大哥，我大哥是医生，我说妈妈什么时候住的院？大哥说已经住了，就一个多月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然后大哥说这个我是前两天想叫你回来，可是妈妈说不能影响你工作呀，说你在指挥千军万马，反正这个心就是。心都在一起，叫你回来又能怎么样啊？我就哭得不行，直到在殡仪馆送母亲走，我突然就崩溃了。我到今天想一想，这真的是就是其实现在想想还比当时更难过。 这就是妈妈对您无私的爱。 就是，对，其实他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是本来我如果我不吹牛，本来就他可能就跟我说了，说我可能不行了，你要回来。因为我一吹牛，我说我这个工作做挺好，他就不舍得了。哎，这就是母亲的力量。 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猴哥。

那当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巨细音乐剧阳月楼提供的演出票四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阳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参与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标注阳月楼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送票活动当中哈。 没错没错。那么此时此刻呢，其实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北京卫视呢也正在播《娘道》的第15集哈。现在这个剧情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导 啊，这一段是这个，就是第一个男主角要领盒饭嘛。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柳莺娘的丈夫卢继宗因为受奸人陷害，然后被打坏了，回到家里就要不行了，然后但是在婆婆家里，因为已经分家了嘛， 是是， 然后这个这个英娘想顺着丈夫的意思带她走，但是这个婆婆不肯啊， 大概是这么个剧情， 大概是这么个剧情。 正好呢，我们看到的两位都是实力派演员，娜姐和这个石可 老 师哈，我们来听一小段。 真的，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灾星，你把他带回去，你要放死他呀你。夫人消消气，消消气，夫人消消气。二少奶奶，母亲，二少奶奶，依我看呢，你还是劝劝二少爷留在这儿治病吧。夫人为了二少爷，把全孝兴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你也是看见的呀，这不是都在前厅候着呢吗？你说你们现在要回去，那怎么行呢？你们那儿缺医少药的，你回去就能治好吗？再说了，夫人心疼二少爷，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一个当娘的心呐。 娘，你别气坏了身子，我再去劝劝二少爷。 其实我们看到啊，这部剧当中有好多位实力派的演员哈，我们也想问问郭导，咱们第一开始选角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其实我们公司的戏没什么选角的过程， 都是朋友。 我们公司有艺人公司，大概有50-60个艺人，这个而且别人说我们公司是叫什么，叫夕阳红那个演艺公司是吧？ 对，就是我们公司的艺人中老年的比较多。 实力派的比较多。 对，我们这个北京人民特别喜欢的这个张少华老师、王奎荣老师、都是我们的艺人。石柯老师刚才那个是杨坤老师、你听那词儿就那么几句、把一个大管家的形象描绘得多好啊， 特别棒， 都是我们的艺人啊。 对， 就是我们公司其实这个演艺部啊，不是我们要做演艺经济的生意，是因为这些艺术家们相信我们这个团队，就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庭一样。就是个家庭，就大家在一起凑到一起这个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拍电视剧啊，就想选什么选点那个别人抢手的演员，我也选不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我不肯在这个演员上，谁要敢跟我要几千万，我就直接翻车了，不用。所以我也不去请。我一听谁市场报价好几千万啊，不用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拍戏，你比如娘道10个月，任何演员不许串戏。 哦，就是您的 规 矩， 串戏者不用。现在人家说你10个月拍个戏，我最多给你3月档期，剩下的您抠绿布吧，这一概不用。所以我们公司自己的戏，尤其是像这种我亲自拍的，时间很长、很慢、很费劲的戏，我就基本不请什么别人，我都自己家人就来了。这部戏中多数的老艺术家，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艺人，还有几位不是的，也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比如王慧春老师、牛宝军老师，都是朋友，都是多年的朋友。 这我觉得这就是品质的保证。 对，而且我看到有报道，这部戏其实没少花钱。您看这郭导刚才说这个贵的演员不用，但是这样的一部 年代戏，或者说可能是偏咱们说家庭剧多一点的这样一部戏，怎么能花到那么多钱？ 现在 两个多亿 是 吗？ 就是做一个戏花钱最多的，实际上一个是人工，一个是时间。如果你时间长，你几百人的一个创作团队，那就是吃喝拉撒睡都要花钱嘛。 对，人吃马喂嘛。 对，还有一个就是做景。我们这个戏写的是山西境内的事儿，山陕交界的事儿，应该去山西拍，因为王家大院、常家大院收点场地费，那能有多少？ 嗯， 但是后来因为那一年北京空气不好，雾霾，然后呢，就外景就没法拍，就把所有的外景全耽误了。等到我们有时间能去山西的时候，已经根本就冬天了，就没有办法拍春夏秋的戏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外景全都到北京最大的摄影棚里重新搭了一遍。 嗯， 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等于复原了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的部分场景在摄影棚里，那可就造价太大了， 那就花了钱了， 那就花了大钱了。 是是是是是。来问问娜姐吧。哎，您作为演员，我先问您一个题外话，就是看自己的影视作品，就是拍完了以后会看吗？ 会看， 会看， 嗯， 会给自己挑错，还是说找一些问题所在，还是比如说 觉得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鼓掌， 这种 是哪种心态？ 通常是找毛病比较多。 哦， 我前些天一直在看我们的送审样带，然后经常在办公室里一看，看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然后哭的两个眼睛又红又肿。他为此经常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说我恨不得踢你一脚，干什么呀这是。他就很心疼我，因为他知道我在现场拍戏的时候是这种全心投入的状态，然后每天早晨基本上四五点钟起来化妆。 嗯， 因为你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我不想在我拍戏过程当中就是丢下他们不管，那我就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带着孩子们一起。 哦， 我每天都回到家里，然后看到他们这一天都做什么了，然后关心他们一下，然后让他们感觉到妈妈一直在身边，这就造成了就是你可能会晚睡早起，然后四五点钟起来，去化妆，然后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能收工。导演要求特别严格，基本上我们在现场第一不允许迟到，不管是谁一分钟都不可以。 是， 说到这个时间这个演员进现场，那肯定你只能提，基本上我们在现场第一不允许迟到，不管是谁一分钟都不可以。 是， 说到这个时间这个演员进现场，那肯定你只能提前不可以延后，否则会要有惩罚。 嗯， 当然这种惩罚都是大家自愿的，比如给工作人员全组人买水啦、买吃的啦之类的这种。同时呢，其实我觉得也对我们是一种自觉的一种约束。立了这个规矩之后，比如不允许迟到、不允许打麻将、在现场不允许吵闹嬉笑，这些都不可以。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自觉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嗯 啊，然后在现场大家都飙着劲儿的背台词，导演的那个剧本啊，台词，对，台词 量 太 大了。就刚才那么一分多钟我就知道台词量太大，又是76集的一个大部头。 对，其实最台词最多的是石少卿，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恶人。 嗯， 他的剧本里面就光他一个人的台词跟我演对手戏的时候两页半。 天哪， 我中间顶多天就是一句混账滚，剩下全是他的话。 哇，天哪！ 啊，从头背到尾，你在现场看他演戏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打磕巴背不下来说停再来一遍，没有过。真的，我们所有的演员，包括杨坤老师啊、石克老师，甚至张尚华老师，那么大年纪了，你看他去现场演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规规矩矩的站在旁边，向老艺术家学习。那种不是别人，就是说你要尊敬老艺术家怎么怎么样，完全不是，完全是被他个人魅力所征服。他的那种认真态度，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真的让人肃然起敬。他的所有的台词要自己手写一遍。 哇， 手写完了之后，他甚至连导演的标点符号他都能给你念出来。 厉害了， 铿锵有力， 这就是台词功底强啊， 用力用功。 对 对，所以 用功没有功底强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演员，所有演员到了现场之后，谁说因为贪玩耍个小心机，说今天要不然就糊弄过去，没有一个这样的念头，所有人都使出200%的力气想要把自己这个角色演好。 我们这个戏之所以就是说制作这一块演员实际上费用在其他同类型的戏里面比较属于是最低的演员的费用，然后就是制作的场景的这一部分，再一个就是周期长， 嗯， 然后导演在我们制景的时候就是每个雕梁上面的画，然后还有那个门的那个梅子， 嗯， 必须用实木去雕刻，不可以用泡沫去雕，完了之后喷上漆挂在那儿，导演说没有质感，不可以。 对， 所以就每个细节你看到的都特别的有质感， 嗯， 然后你能看到年代感，它出来的就不假嘛。 对， 那代价是什么？就是费用高嘛。 嗯嗯 啊， 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这就是应该的。对吧？ 对， 现在那动不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对吧？对着滤镜，不是对着绿幕就拍呗。然后甚至连自己都找替身， 侧身替、背替什么， 对，各种替， 头替、手替，什么什么各种替，要不然就对着。 我们在这个戏里绝对不可以，就是你不仅不可以用替身，你包括演激情戏、感情戏的时候， 嗯， 拍对手的时候，画面里带你。你必须要按照正式拍你的状态去演， 嗯， 因为你旁边你即使带你一个脚，可能你这个脚如果不在戏里的话，你的那感觉和状态是不对的，跟你拍正面的时候情绪是不接的， 嗯， 不可以。 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我觉得这几年好看的电视剧真的都是良心剧， 当然 就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个凿磨这个剧上面，而不是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旁的事情上面哈， 嗯嗯，对， 我觉得这样大家才会收到这个优秀的品质。 是，是不是郭导也是这几十年以来自己拍戏啊，做编剧、做导演的，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一贯的作风啊？ 这个又得说起家教了、啊。从小做事情，就是家里就没让你对付过。 对， 嗯，从小就没对付过。 嗯。 就是别的孩子那个时候就是留作业什么的，我们这个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父母要求我背过离骚，背不下来都不行。 嗯， 其实这个工作就其实工作以后也是一样，无论大事小事你不可以对付。 嗯， 到今天我拍电视剧，其实你对付还对付清，你对付的是观众，糊弄的是观众。 嗯， 我为什么在很多网剧我也做得不错，我有很多网剧， 嗯， 包括拉动会员的剧很多都做得不错，然后那个为什么我这个坚持在做电视剧， 是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电视剧是为人民服务的。 对， 这个最直接讲， 嗯， 观众通过北京卫视、江苏卫视看电视剧，它是不花钱的。 嗯， 你通过会员看，你要开会员的，很多中老年观众他能舍 得 吗？ 嗯， 在让他开会员的会吗？ 对， 这都是问题。所以，但是这些中老年观众，他们不会在网上去给你点赞， 嗯， 他们不会为了他的粉丝去花多少钱。但是这些中老年观众不需要文化生活吗？你为他们拍的戏，那才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你像我们从事影视工作，从事文艺工作那天起，就是学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对。 对啊，那这个其实是根本为人民服务能对付吗？不能对付， 你没学过糊弄人民群众。 对呀，没有，没让我们学这个呀，没让我们学这个呀，所以说到今天还是这个老习惯。我其实45岁， 嗯， 所以在导演里不算年纪大，但由于我做导演时间久，我觉得我给自己总觉得我是一个年轻的老派导演。 嗯， 就是我完全按照当年的那个习惯去做这个做导演，按当年学到的，跟那个导师们学到的那个方式去做导演。 嗯， 一点都不敢对付，一点都不敢含糊， 不容易啊！ 真的，我看剧中就连小孩儿，这个小孩儿我不知道这个人物关系是什么哈，但是连小孩儿演的都特别的。 刚才画面里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儿啊！ 哎，她很有表演天赋。 你看她哭的，哎，那个。你看那脸胀的， 对， 情绪非常到位，就从他一出现，然后到就是整个人物应该是快要这个丧命了哈。 嗯， 然后你看他那个脸憋得红红的，然后哭起来那个劲儿太在心里面了。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哎呦，太可爱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个人物的主线是不是也挺复杂的？ 他没有，他这个角色是个这个角色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两岁多的一个孩子，还不会说话。 哦， 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因为你这个两岁，咱都知道演员学表演，业余学表演也都四五岁才开始学嘛。 是是。 两岁你没有办法找到儿童演员，但是你找一般人家的孩子来了，他长得再好看，他着急的时候，他不会演的时候，他得看画外，机器后边站着他妈呀。 对 对。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孩子贡献出去。他一着急看，就看他自己的妈。 不光站他妈，还站他爸爸。 戏里边就演他的娘嘛。 对对对，还能有感觉。 刚才这场戏剧，我还真是一边坐着直播，一边看着这个女儿的这个戏，这场戏还演的真是很好， 真挺好的。 包括前面的笑，包括前面的笑啊。 其实 妈妈还满意吗？ 对，我对我女儿的表演非常满意，我觉得她比我演的好。 评价太高了。 对，然后其实用自己的孩子演这部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太小了，两岁多的一个孩子，她很难控制。 对， 你想让她哭她未必就要哭，你想让她笑她可能犯困了。 对， 对，你只有带自己的孩子，他会听你去说，然后他可能会配合做到。你像我女儿拍戏的时候，我跟她演对手戏，这场戏就会被导演吓哭。 嗯，哦，是吗？ 吓唬她。 哦， 爸爸亲自吓是吗？ 不是，副导演。 嗯， 爸爸舍不得。 对， 爸爸，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只有是自己的孩子，你才能狠下心来。如果是别人的孩子来演这个角色，我们真舍不得。 对啊，是肯定的。 那他真的是被导演吓得哇哇哭。他那一哭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挺揪，挺难受。我就想干嘛呀？可能干这事儿啊，觉得就挺心疼的。 那么小哈。 对，但是我一想，那咱家孩子不演这个角色，不受这个吓，那别人家孩子吓完之后回家，妈妈还不知道怎么哄，更糟糕。 对对对。 哎呦，这小样儿。 哎呦， 就是不到三岁，只有两岁多。 嗯，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戏剧冲突非常强烈的一场戏哈。我问问大姐吧，您觉得瑛娘身上哪一点最吸引你啊？这个角色本身。 其实阴娘她表面上非常的柔弱，她所经历的人和事都是让她受尽委屈，但是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当她的底线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她是绝对要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比如说对自己的孩子，我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你想要把他送人或者是把他扔掉，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拼了命我也要保护我的孩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对丈夫的这份忠贞，可能就是在现在看来会觉得这份忠贞有一点太腐朽，可是我觉得在人的感情当中，如果没有一些纯粹的东西，是这份感情是站不住的。所以说阴娘的这份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的这份对于捍卫自己底线的这种刚强，实际上是很吸引人的。 对对，是。 这个电视剧一共是76集，现在是演到了15集，其实算是一个小高潮呗。后面还得精彩迭起，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剧透的故事，对吧？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剧情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我觉得两位可以跟我们来。 还是让我们剧透啊。 绕着那个剧透的那个点。 没有，这个故事，这个岳娜演的这个英娘的这个角色是从30几岁快30岁开始演的，然后一直到50多岁，就是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以后。 是 这个故事最大的看点就是她曾经，这个母亲曾经一度把所有的孩子都失去了。她这个刚才这场戏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这是就是肚子里怀的是第四个孩子，后来他又收养了一个孩子，是第5个孩子，就是所以这样是一个母亲和5个孩子的故事。就是说现在说是一个小高潮也好，或者说前面是序幕也好，其实正剧今天才刚刚开始，就是娘道，就是这个娘才走出第一步，后面的就是娘一生的道路。或者说一个娘在孩子面前，在危机面前该怎么选择。 是，其实每一部成功的影视剧作品都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努力和付出哈。因为我之前在做咱们这次节目之前，也是查阅了相当多的一些资料，都提到了郭家班啊，这个概念。听说咱们郭家班真的是雷厉风行哈。也请郭导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刚才说，我没有什么所谓的郭家班，就都是我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艺术家愿意在一起，然后这是演员的队伍，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一些学生，编剧的也好，导演的也好，有很多学生在我身边，到现在都已经成为行业的翘楚，尤其是在网剧界，有最就非常非常的有名的编剧导演都是我学生，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儿，那未来工作呢，我也会逐渐的往后退，我就不想再做导演了，但编剧我还会做，我主要是不舍得，就是母亲教我这本事，这些年我锤炼的也越来越进步，所以我真的是不舍得放弃编剧，那我可能更多的做编剧和监制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有机会也应该再指导统，对吧？我们看更多您的作品，有机会的话， 可能要好几年以后吧。最近几年没有这个计划。 现在有计划吗？ 最近几年都不会，暂时不会了。然后，但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有时候可能需要挂总导演，但是就不再像以前的那个工作性质一样啊。 但编剧这个还是舍不得放。 编剧是舍不得的， 证明内心还有很多的故事没 有 阐述出来。 还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郭导。作为编剧郭老师，能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故事，包括和娜姐的故事，能跟大家伙儿更多的分享啊！你就看这期节目从头到尾那个眼神啊， 哎呀，真是， 就很生怕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啊，太甜了。 爱情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主题， 对。 这次我的《最美的青春》中描绘了很多对爱情，然后未来我也可能会。更多的把笔墨放在爱情上，因为这部戏是写这个母亲的付出，这个写这个的母性之伟大的，然后那未来我可能也会 更多的去描绘爱情的美好啊、这是我希望的。 是，那我们也祝郭导和娜姐爱情甜美，家庭幸福。 谢谢， 谢谢同样的祝福送给二位。 好的， 谢谢所有的听众。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同时提醒大家伙儿要关注郭导的这部最新力作《娘道》，目前呢正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热播。 谢谢， 谢谢。 的，非常感谢各位。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卡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